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漂浮情缘总是太作弄人，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